秋，情节落山，独上渔舟，云中水起，锦书来，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，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哦哦哦，此情无计，可笑处采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，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香残雨点秋，情节落山，独上渔舟，云中水起，锦书来，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，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哦哦哦，此情无计，可笑处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，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哦哦哦，此情无笑处，采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，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